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5月25日，房委会小组通过收紧公屋富户政策，10月起实施。 国泰再次就歧视旅客事件致歉，承诺作出全面检讨。 下月19日起，输入外劳、外佣及学生等需填报刑事记录。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磋商再展开，麦卡锡坚持需削减开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千禧年代的时间，早晨各位的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讲翻有关于呢个国泰空中服务员呢个事件啦，事源就系有网民咧日前喺网上面啊小红书呢个平台度咧系发文，就提到喺星期日咧系搭国泰嘅航班由成都系翻嚟香港嘅时候啦，飞嚟香港嘅时候啦，佢当时嘅座位咧就喺机舱嘅后排嘅，就话近呢个空中服务员备餐同埋休息嘅地方，咁就话听到咧空中服务员咧用英语同埋咧系广东话咧系抱怨一啲乘客嘅，咁并且咧系有一段录音当中就提到咧。话空中服务员咧就系、是、取笑乘客啦，就用英文讲到就话，若果你唔能够用英文讲出无知，就唔能够获得佢咁。根据个贴文所讲咧，就系、是、个网民分析咧，就话前排有乘客尝试用英语向空中服务员咧系索取呢一个嘅无知嘅时候咧被取笑，亦都话观察到其他啲嘅歧视行为咁等等嘅咁。例如咧就话乘客尝试用英语咧系问点样写一啲入境卡啊咁。都话空中服务员咧系不耐烦咁回应。最新嘅情况咧就系三名嘅涉事嘅空中服务员咧就系被国泰解雇啦，而国泰方面咧都系多次致歉，其中提到话会亲自领导跨部门小组咧系全面检讨嘅。国泰嘅行政总裁提到呢一点啦，亦都话提到未来咧会喺大湾区嗰度咧系招聘空服员。另外特首亦都係提到今次嘅事件啦，就話非常之痛心同埋促請咧係國泰檢討。就住今次嘅事件1872311，咁但係今次呢個事件係咪同歧視有關啊？或者個關係係啲乜咧？因為歧視當中亦都係分直接嘅歧視或者間接歧視嘅。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講下，有平機會主席朱敏健早晨。 早晨，小亮明。 早晨，朱敏健。我想讲下今次头先我好详细咁讲呢个嘅事件啦。英文提到嗰一句说话就话如果你唔能够用英文讲出无知，就唔能够获得佢咁。亦都涉及到个空中服务员咧几名啦，可能系怀疑系取笑乘客而讲出呢一句说话嘅咁。根据呢一个事件嘅描述，算唔算系歧视行为咧？ 如果睇翻種族歧視條例入面嗰啲條文咧，咁呢類咁嘅行為咧，係有可能咧係會跌咗落去間接歧視嗰個範疇嘅，都係一啲受到管制嘅行為嚟嘅。咁間接歧視嘅意思就係話咧，如果譬如一啲服務提供者咧，佢喺對一啲顧客提供服務嘅時候，佢開列咗啲條件，咁呢條件咧表面上係對所有顧客咧都會一齊咁實施啦，一視同仁啦。但係其實咧，對顧客之中，如果有一啲群體或者個人，佢係因為佢嘅背景而係能夠令到佢咧未能夠做得到呢啲條件，而因此咧佢係受到一啲不利嘅對待或者一啲不平等嘅對待、較差嘅對待，咁樣嘅話咧就可能會構成間接歧視啦。咁都係一種違法嘅行為嚟嘅。 就咁头先听嗰个描述，就系咪话可能跌入呢个间接歧视咧？定系都要视乎埋其他因素，例如啊，会唔会都要睇下佢嘅语气啊，或者讲嘅时候嗰个场景啊，使唔使考虑埋呢啲咧？ 如果系有一个个案调查嘅话，咁当然呢啲都会系考虑嘅因素啦。咁但系咧就我留意到坊间都有啲话，喂，咁如果系讲啊笑咁又点咧？咁样咁，但系其实讲笑本身咧喺嗰个歧视条例入边咧，就并不一定可以构成一个。不違法嘅理由嚟嘅，即係未必係一個辯護嘅理由，可能只不過係一啲叫做減輕佢嗰個責任嘅理由都唔定。咁但係如果去到咁細節嘅話咧，就一定要有一個 俾我哋去調查咧，咁先至可以睇下收集到嘅證據係指向邊方面。 嗯嗯，頭先你提到話呢個可能係一個間接歧視，點解會係間接唔係叫做直接歧視咧？個分別係點？ 因為如果直接歧視嘅話咧，就係話一種行為係由嗰個服務提供者對某一個顧客直接做出嚟，而係令到佢遭受不利嘅待遇，咁呢個就係直接歧視啦。咁但係如果佢個呢個服務提供者佢係提出一種條件，譬如佢話哦，好似如果你要取得服務咧，你需要講一種語言咧，係我聽得到嘅。喺呢個 case 咧，可能喺呢個個案，可能係話你要講英文或者你要講廣東話，咁變咗對某一個群組嘅顧客，如果佢不能用呢兩種語言作有效溝通嘅話咧，咁佢就可能受到不利啦。咁所以呢種係開列條件，而令到對方因為達唔到個條件而受到歧視嘅話咧，呢個係間接嘅歧視。如果你直接對嗰個客人係做出一啲歧視嘅行為咧，咁就係直接嘅歧視啦。 嗯，但本身你講緊，就算係直接或者間接歧視，都係講緊係喺種族歧視條例之下啊嘛。但係語言係咪可以叫做屬於種族歧視條例之下，就算係間接歧視，係咪咁樣分嘅？ 呢度咧又有啲技術性嘅考慮嘅。嗱，語言本身咧就並非是種族歧視條例所列出來的受保障特徵之一，但是呢在現實上呢，很多時候語言就是跟一個群組它那個種族的背景呢是有密切的關係的，所以呢就要看回那個實際情況，就是說能不能夠因為設一種語言的限制而令到某一個種族背景的群組呢是特別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令到他較難達到這個要求，而因此呢他那個待遇呢是受損，是要這樣看，就會有一個需要是引申的作用。 即所以如果就咁一個人係笑另一個人語言或英文唔好嘅，唔係叫做歧視，係要引申到可能會令到佢得到嘅待遇有唔同先至係。 係啦，如果純粹單獨睇話用使用某一個語言嘅能力嘅話咧，咁因為唔同國籍、唔同種族嘅人，佢都可能會使用同一種語言噶嘛，有啲時候，咁所以就唔可以單獨咁睇。但係好多時語言咧，如果結合翻個個案嘅情況，特別係我哋依家其實世界上有好多民族國家，佢都係同一種族用單一語言嘅。咁所以語言同種族咧係有一個密切嘅關係，但係佢本身咧就並非一個受保護嘅特徵。 即所以睇佢取笑嘅時候，都要睇翻佢取笑嘅對象本身嗰個嘅背景。或者佢嚟自嘅地方咁样，就唔系纯粹佢嘅语言水平咁样咁讲系嘛？ 系啦，即系语言只不过系一个引申嘅一个参考，就话由呢种咁嘅条件，会唔会可以引申到咧？就其实系因为佢嗰、那个种族嘅背景咧咁。咁所以呢个就要睇嗰个实际个案啦。 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间接歧视都好讲就系、是、会唔会系一个嘅条件，令到佢哋可能即系得到唔同嘅待遇等等啦咁。但我想讲翻，譬如如果空中服务员系因为嗰、那个乘客啦，舉例啊，真係啊，唔識即係某一個語言或者唔識某一個語言嘅詞語，係達至到去佢接受嘅服務有唔同，先至係間接歧視嘛。即係如果佢哋係佢係私下講嘅，講呢句説話，就算有取笑嘅成分啦，但未必影響佢對個乘客嘅服務噶嘛。咁嘅情況係咪又叫做有差別待遇咧？定係如果冇差別待遇之下，又係咪叫歧視咧？ 嗱，如果佢事實上係冇做到任何差別，即係話原來咧，佢哋只係純粹講就係咁講，但係事實上咧，佢係無論對方用咩語言，佢根本都係有提供，或者甚至乎用錯字眼，佢都實際上係有提供嗰種服務嘅。咁呢個咧就會去咗另外一個範疇，就話佢唔係做咗一個直接或者間接歧視嘅行為，但係佢講呢啲説話本身。因為如果他是一個在職的環境的時候，那是不是會令到聽到的人，如果是顧客的話，會受到有一些不舒服，或者覺得是被藐視、被侮辱的感覺呢？如果是的話，那這個在種族歧視條例裡面亦都有條文呢，可能是會跌了下去一個種族的騷擾或者種族的重傷等等，這些條文都會有的。咁所以就係話佢講嘅説話嗰個場景係點樣呢？咁亦都要睇個個案展現出嚟嘅證據顯示佢係咪的而且確對一啲受眾 係產生剛才所講嘅不利嘅影響咧，咁、 okay. 就會跌咗落去唔係歧視啦，因為佢行為上可能冇做到，但係咧呢種言論亦都可能係牽涉到騷擾，甚至乎係重傷等等呢啲情況嘅。 即係未有可能一個情況就係未必係有一個差別待遇，但係頭先話個言論可能造成一啲騷擾，但係都係咪都要睇個言論係咪當面或者直接同嗰個乘客講咧？如果只係即係所謂嘅被騷擾或者被歧視嘅對象根本就唔存在喺嗰個場景嘅，或者唔係直接係同佢講嘅，咁呢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嗱，係唔係直接同佢講咧，就未必係一個相關嘅決定因素，因為就算你係自己一班人自己喺度講，你空中服務員自己喺度講，但係原來你講嘅嘢係俾一啲受眾聽到嘅咧，咁喺個法例上邊咧就話一種傾談或者一種言論、一種語言喺佢哋講嗰個環境咧，係對他人營造一個不受歡迎嘅環境，都會係可能跌咗落去嗰、那個騷擾或者重傷嗰個範圍嘅。但係講咗咁多嘢，都係話呢啲就會去到一個事實嘅裁斷，就必須要睇嗰個個案嘅實際調查情況而產生嘅證據係乜嘢，先至可以作一個最終嘅判斷。 其實 喺法律嘅條文咧，的而且確就係、是。未必話你一定要直接對某個人講咧，先至會構成騷擾或者重傷嘅、營造一個不受歡迎嘅環境、惡劣嘅環境咧， okay. 都可能會係一種受規管嘅行為。 其實喺工作期間有冇話分啊？呢一個地方就係我對住個客人服務緊嘅範圍，有一個就叫做私人啲，我同同事之間嘅、 這個、 有冇得咁樣講㗎？ 唔會有好硬性嘅規定。其實主要就係睇，因為每個工作環境、每個服務提供者同嗰個顧客嘅處身嗰個場景都有唔同嘅。這個係要以實際個案顯示出嚟個事實為依歸，就唔可以話有一個。概括的定论乜嘢系或者乜嘢唔系工作环境。 歧视本身有冇话要睇个意图，有冇一个歧视意图先至系界定为一个歧视嘅行为嘅？ 意图系一个有用嘅参考嘅元素，但系咧无心之失咧，并非喺造成歧视嘅后果嚟讲咧，并非一个脱离责任嘅必然因素。但你可以會減輕你嗰個責任，當然。 今次嘅即係呢個事件嘅發生咧，都討論到就係、是、啊，究竟係咪嗰個族內歧視可以處理到咧呢、這個範圍咁？而家其實喺族內歧視嗰個嘅處理平機會嗰個嘅工作係做成點啊？呢、這個進度以你所知係點樣嘅？ 其實我哋嗰、那個立法嘅建議報告咧，我哋提出幾個方向性嘅建議咧，呢、這個我哋早在2021年就已經提交咗㗎啦。咁目前嚟講個進度咧，就係話我哋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同埋律政司，同埋其實我哋同立法會嘅憲制事務組嘅一啲立法會議員咧，我哋都已經係作過好多次嘅溝通，咁係得到佢哋一啲寶貴嘅意見。咁目前嚟講，主要就係話對於如果要立法修改去能夠規管到族內歧視嘅話咧，咁可能我哋要睇究竟係咪用居民身份啦，或者居民來源地啦，或者只係直接喺嗰個法例上作一個澄清性嘅提請，就係話歧視者與被歧視者咧，其實就算係屬於同一種族咧，都係違法嘅行為嚟嘅咁樣。咁喺呢度咧，仲未達到最後嘅共識。咁所以目前都係喺字眼啊、歧視嘅範圍啊、適用嘅範圍啊方面咧，係政府仲係斟酌緊。咁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可以提出一個有定論嘅方案咧，係交俾立法會去考慮嘅。 你係咪有信心今年內可以係交到上立法會度？ 如果你話以今年個立法年度，我嘅理解就可能會喺短期內都會完啦。咁但係總之我希望政府係可以盡快咁將個法案提交啦。咁當然呢個過程係仲需要，我知道仲需要幾方面咧係作一啲字眼上嘅討論，希望可以達到共識嘅。咁呢個目前咧都係一啲工作仲係做緊。 我見到有議員咧都提到就話即係反歧視嘅立法咧，目的應該係保護社會上面易受傷害嘅小眾。若果因為即係港人咧同埋內地人咧係有啲爭拗上面出現一啲爭拗啦，而立法咧係有違個立法原意嘅，同唔同意佢講呢一點咧？ 是不是一定有違立法原意呢？咁當然我就要睇返嗰個種族歧視條例嗰個原意啦。咁的而且確種族歧視條例嗰個原意呢，就係、是、保護一啲少數嘅因為種族背景嘅人士喺日常生活上，譬如教育啦、就業啦、得到呢、這個服務啦、貨品嘅提供啦等等呢啲範疇呢，係保障佢哋係受係會受到平等嘅機會啦。咁、所以如果係咁嘅話呢，你喺今次嗰、那個提請咧，我哋覺得如果係用一個澄清性嘅講明話，其實種族歧視嘅行為咧，係都規管埋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係屬同一種族嘅行為，都係受規管嘅咧。其實我哋覺得基本上已經可以達到嗰個立法原意嗰個要求嘅。咁、 okay. 當然依家政府或者律政司或者有啲議員嗰個取態就係話，希望可以更詳盡、更切實地去保障因為居民來源地不同而產生的歧視行為都受到規管，咁呢個係喺細節方面咧，係仲需要去達到一啲共識。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個立法原意其實大家都冇變嘅。 OK， 好啊，唔該曬朱敏健，同你傾到呢度先。朱敏健咧就係平機會主席，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有關於今次呢個事件，國泰的三名空中服務員咧，懷疑航班上邊係有一啲嘲笑乘客英文用字錯的一啲行為啦。其後就有乘客在一啲嘅內地社交平台嗰度咧係公開咗呢件事啦，亦都係指事件咧係涉及到歧視。咁而家三個嘅空中服務員咧係被國泰解僱呢個事件。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馬太嘅早晨， 係早晨， 你好。 對於呢件事咧，我都好心痛。因為咧，老實講，嗰幾位空中服務員係咪有實質因為佢哋冇講英文而得唔到嗰啲所謂 blanket？ 即係嗰啲乘客得， 佢哋都冇講。第一，第二，如果佢哋真係錄咗佢音，影咗佢個樣咧，呢啲已經係犯咗例，乘客本身都犯咗例。老實講，我哋亦都試過香港大埔嗰單嘢。巴士翻側嗰單嘢都係受到乘客去騷擾，搞到咁大件事。第三，再遠勝啲講，我哋都本是同根生。而家特首又道歉，總裁又道歉，而且搞到佢哋三個即時冇工，實係呢樣嘢咧，實在係太過嚴重，應該俾一個嚴重嘅警告或者記過。錯是錯的了，如果閒談之中都不能講這些心底說話的時候，那是不是有些過分呢？亦都想我們國內的同胞都想想，因為是不是覺得香港或者全世界人都好像是很靠他們，就變成矯枉過正，太過驕橫啲，佢哋都要係檢討一下咯，適可而止啦。 但今次呢個言論會唔會 新聞講咧，已經仲有4000多人唔係好接受呢、這個，我覺得係太過分啦，真係。 但今次呢個言論會唔會都有即係取笑嘅成分，或者對於乘客嚟講聽到都未必咁好受咧？又 嗱，你要睇下佢咩情形之下，如果閒談之中講下都唔得嘅話，咁係咪有啲乜嘢嘅情形喺度咧？閒談傾偈都唔得，咁佢啊實質上有冇真係唔俾無尖佢哋？有冇譬如佢哋要食嘅嘢唔俾佢哋？呢啲佢冇實質行動啊嘛，自己傾偈閒談都唔得咩 ？OK， 咁呢樣嘢咧就即係請我哋國內同胞請佢哋留意我哋中國人嗰個包容性係本是同根生。 OK， 相煎何大急咧？ 唔該曬馬太，多謝你嘅意見，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注呢個今次嘅事件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咁啊，轉頭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因为人哋国泰嘅员工喺佢嘅工作方私人方空间里边讨论佢嘅工作上遇到嘅问题啊，即系人哋喺度交流啫，同你偷听嗰、那个偷录嗰个冇关噶。 嗯， 佢偷录嗰、那个喂，佢自己啊，自己自我上纲啫。 嗯哼。 吓佢真系不道德、哦，喂！佢仲有件好大好严重嘅事、哦，佢依家系败坏紧国泰嘅声誉、哦，佢要赔偿啲国泰嘅、 哦。哦，你讲个乘客录音个乘客， 系啊，佢、偷录啊嘛，而且又将佢啊公开啊嘛，呢个系名誉受损噶嘛。 嗯，即系你就针对录音呢个行为唔应该。 诶，嗱、欸，录音本身就系唔啱啦，佢走去偷听人哋。吓、啊，偷听人哋、哦，人哋唔系同佢讲噶，同佢冇关噶、哦，佢自己上纲上线啫、哦。 不过本身嗰个都系工作时间同埋工作范围。 嗱、啊，人哋喺个工作方里边咧、有权讨论佢嘅工作上嘅问题噶、哦，交流啊嘛，改善服务啊嘛，系咪先？你唔交流，你点改善服务咧？ 嗯， 啊，你面对工作上嘅问题。大家要讨论噶嘛？唔啱嘛 ？OK， 好啊，唔该晒何生，同你倾到呢度。再陈小姐打上嚟嘅，早晨。 系啊，你好啊，我讲又系想回应翻正话，两个听众都系咁样讲咧、我都有啲同意嘅，因为其实嗰三个空姐咧，佢系有啲唔啱，但系佢都系围内讲说话啫嘛。 嗯。 咁你，我觉得公司好似受舆论嘅压力咁样，一个唔该，第二日就话已经要炒佢。 嗯， 咁有冇真系研究一件事情个发生咧？佢哋围内讲嘢系即系，其实有一种压力噶，因为你下下咧，我讲嘢，譬如我哋三个系同事讲嘢咧，我系顺从每一边嘅有人录我哋音，咁佢都有佢个自由噶嘛，有说话嘅自由噶嘛，嗰三个空姐。 嗯， 不过竟然而家你哋系完全唔谂。佢本身嘅嗰個自由嘅，我覺得，因為佢唔係話喺當眾講呢啲説話啊嘛，佢係喺佢自己個休息個座位嗰度三個講嘢啫嘛。 嗯，即係你意思係啊，佢唔係對住個乘客咁講，但係始終嗰個係喺個航班上面，同埋你工作緊，係咪都要注意呢啲？ 每一個崗位咧，唔係講空姐，就算你譬如話你喺地鐵嗰啲公共事嘅地方，或者喺啲即係。公务员咁样喺佢个岗位，有时对于嗰啲顾客有啲咩不满，可能佢都喺佢自己个位度同隔篱个同事咁样讲。咁系唔系即系其实系特登去令到嗰个顾客难落台啊，或者唔好嘅感受噶嘛？其实佢冇呢个意图啊嘛。咁我觉得就不至于个大罪到咁咯。 明白。 而嗰个录音嗰、那个，佢将佢呢个录音，真系唔使理人哋嗰、那个感受，佢就直接放上嗰个社交平台度。连特首都系因为舆论压力咧，嚟话要谴责佢哋嗰三个，跟住公司个压力就要炒咗佢哋。咁我觉得好似对嗰三个空姐有啲唔公平咯，同埋对于佢其他同事咧。都会成为一个压力咧，就系我喺工作上，我哋什么都唔好交谈。 明白明白，好，唔该晒陈小姐。嗱，特首方面嘅回应系咁嘅，之前喺出席活动嗰阵咧，主动提及件事啦，就话国泰嘅机组人员咧，对于内地人作出不尊重嘅言行咧，非常之痛心，亦都促国泰咧系检讨嘅事件。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喺之前啊内地非法行医判囚三年嘅科学家啦，何建辉咧就系曾经一度咧系获批高才通啦，咁其后传媒就报道咗之后啦，入境处咧喺事件之后咧就要求高才通和其他一些输入人才计划的申请人都要申报一下他们本身是否有一个刑事定罪记录的。入境处昨天就再宣布再扩阔范围，下个月19号即是6月19号起调整其他签证和进入许可的申请流程，要求受养人、外佣、输入劳工、学生、受训以及工作假期计划的申请人都必须申报刑事定罪记录的。自己同不同意这个方向呢？包括外佣，外佣来香港做事都要申报个刑事定罪记录。请到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 早晨，陈东峰，点睇外佣话嚟香港做嘢都要申请嗰、那个要讲明自己有冇一个刑事定罪记录，同唔同意呢个安排，或者事前政府方面有冇同你哋倾过咧？又 啊，关于呢个咧，就今次政府就做得稍为好啲，所谓好啲咧，就系话佢系喺大概两个星期前咧，就曾经打过电话，即系同我哋沟通过，即系主要沟通咧就讲解佢哋个安排。同埋個背後嘅作用啦，咁就sorry， 即係話呢次嗰、那個啊頭先你問到，即係話究竟有啲咩影響咧？我就想由三個角度去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啦。首先由嗰個僱主嘅角度，如果個僱主覺得佢申請嘅嗰、那個求職者咧曾經向政府申報過。而政府亦都係已經批准咧，佢可能會覺得啊，呢、這個係身家清白啦，咁、嗰個心理上覺得係比較舒服啲，咁呢個係可以理解嘅。咁第二個咧就係話以嗰個中介嘅角度，中介咧就因為佢呢今次個申請咧，其實就好簡單，就係、是、每一個即係平時個求職者都要填一張表格，咁呢張表格咧就係、是、以前填緊，而家填緊，將來都係填緊呢張表格，只不過就喺中間加咗一個問題，就係、是、話有冇喺外地或者係香港有刑事嘅記錄，咁、只要係 tick 一 tick 嘅啫。理論上就嗰個求職者咧就用一秒鐘就完成呢張呢、這個新嘅問題啦。咁所以咧對個中介嘅整個流程咧亦都冇乜大影響。反而影響比較大咧，就係個求職者啦。咁求職者咧，就係我就覺得佢哋會有一定嘅心理壓力啦。當然啦，如果嗰個求職者本身係真係身家清白嘅，咁由頭到尾都冇問題，即係同以往一模一樣，係完全冇任何影響。但如果嗰個求職者咧本身係有啲曾經有呢樣嗰樣嘅記錄，咁佢就會真係要考慮啦。即係究竟剔係定唔係咧？佢如果剔咗係咧？就你入境處有講過，就剔咗鞋就一定會有進一步嘅詢問啦，即係究竟係咩事，係咩情況啦。咁如果佢剔咗唔係咧，正常入境處人唔會主動去調查。咁但係咧就變成另一個問題，就話將來一旦有發生事故，又發現呢個人曾經有問題，咁就變咗係一種虛報資料。虛報本身就刑事啦，即係原本冇問題就變咗真係有一個刑事記錄啊。 所以我想先問就係、是、如果佢係日後嗰個外佣係剔咗自己係有或者冇個刑事定罪記錄啦，首先中介係知唔知嘅，同埋中介如果知道佢係有刑事定罪記錄，會唔會都照係同個介紹俾個僱主咧？定係會純粹都會介紹，不過就如實講個資料俾佢聽，定係點樣嘅咧？ 呢、這個咧就睇嗰、那個跟中介個申請流程，正常啊我相信90%以上嘅申請係經中介去進行咧。咁理論上個求職者剔嘅所有答案咧，個中介係會睇到嘅。咁佢睇到之後咧，就會唔會同個僱主去傳達嗰、那個？個求職者所填嘅資料咧，嗱呢度牽涉一個就係話，因為香港就成日強調個私隱條例啦，即係話咧，求職者所填報嘅所有資料係咪得到許可要向僱主去傳送咧？嗱呢個要問私隱專員，因為私隱專員咧就個要求好嚴格，甚至連佢個家庭背景啊、姓名、年齡都唔可以透露嘅。咁佢過往嘅工作記錄都唔可以透露，連佢幫邊一個個僱主叫咩名都唔可以透露。咁就除非咧，即係私隱條例嗰度要有適當嘅安排。如果唔係咧，我哋就算睇到，係咪一定要同僱主去一五一十全部講曬出嚟咧？定係即係睇到就我哋睇到啊？就係呢個係一個問題。 即係可能就算知道佢哋有刑事記錄都未必講，但係呢個對於客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或者過往多唔多嘅客人係要求釐清究竟我請嗰個外佣係有冇刑事定罪記錄咧？過往係點樣做嘅咧？ 過往咧就即係話曾經有呢種要求係極之極之少，即係當然咧多數僱主反而比較關心就係啊佢喺邊度做過嘢，做嘅工作經驗具體情況同佢家庭吻唔吻合啊，咁呢啲係問得比較多。咁你話有冇某方面嘅特別嘅記錄呢？個就要我要澄清一點，即係話我哋中介咧就係、是、一個真係一個中介係。撮合僱主同呢個求職者嘅，我哋本身啊冇一個偵探嘅職能或者司法嘅職能，亦都冇任何嘅特別技能去查一個人嘅背景嘅。 除非啊嗰个人自己去透露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除非个雇主另外加一笔费用，嗱我俾几多钱你同我去查，咁你俾几多钱，我将呢笔钱俾菲律宾、俾印尼嘅一啲类似侦探公司去帮你查嗰个背景啦啊。 会唔会话过往都会要求个外佣提供喺当地部门发类似良民证呢一类嘅做法？ 冇。正常的操作是没有这个动作的，因为呢要申请良民证就会牵涉个求职者又要去当地的司法机构去自己 去申报啦，去申请啦，即这个会牵涉时间啦、金钱，就以我所知基本上没有、没有这种行为的。 所以其实即实际来讲申报了我当没有先算了，外佣我是没有这个刑事定罪记录的，其实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核实他讲的是是咪属实嘅咧？如果系嘅，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嘅话， 呢个咧就系话要呢个咧要核实就一定有办法，就系要香港政府即系、正常嘅程序，就香港政府要主动去调查啦、或者系有雇主有第三者，即系话诶呢个申请者曾经有咩问题，你系咪忽略咗啊？咁去专登去调查，咁专登调查咧就香港政府就唔可以走去菲律宾啊、印尼去调查嘅，佢就需要将呢、这个。求職者的資料就傳俾當地住香港的總領事館，即係話呢個人我哋有疑問，咁呢個總領事館收到資料之後，就會將呢個人的資料又傳送翻去佢本國的司法機關查完之後，再翻轉頭俾香港政府啦。咁啊個過程有三至六個月嘅，相當之冗長㗎。 咁你同唔同意要做到咁樣咧？其實， 如果係所有即系话，逢系剔帽嘅求职者，你都咁做咧，我啊唔觉得系要咁做啦。即系咁啊，真系劳师动众啦。呢个系一个相当之大嘅，即系香港政府，我都相信冇咁多精力去做呢份嘢噶。 OK， 嗱，咁另一个情况，头先就话有啲冇刑事定罪记录噶啦，剔。如果我系剔有刑事定罪记录啦，你觉得入境处喺嗰个把关系应该点咧？系咪逢系剔咗有刑事定罪记录嘅，都唔好俾佢入嚟香港系即系打工咧？咁定系都要视乎某一啲情况咧？你觉得应该点咧？ 我覺得以現行其實即係話有刑事記錄咧，即係話喺香，尤其是嗰啲求職者以前喺香港觸犯某啲嘅刑事記錄咧，係咪有係咪冇咧？有呢啲人有冇申請過咧？都有呢啲人申請有冇嚟過香港咧？都有。咁呢個就個把關就真係喺入境處啦。其實所有曾經喺香港犯過事嘅都喺入境處有記錄。咁入境處放唔放人咧，就視乎。即呢個係純粹我個人嘅見解啦，或者經驗啦，即主要視乎嗰個記錄嘅性質係嚴重同埋唔嚴重，係幾耐之前。咁咧就譬如佢曾經喺超市偷咗一粒蘋果，咁啊判咗守行為之後，咁一定有記錄。咁喺好近嘅距離，即譬如三至半年咧申請咧，佢可能就唔俾啦。但係譬如過咗一年兩年，咁入境處有機會放佢一馬嘅。咁呢種即係話即係微型嘅記錄咧，咁就真係入境處把關啦，唔到任何其他第三方去説三道四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東峰，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東峰係香港僱傭工會主席，休息一陣。 唔少聽障人士好關心社會時事，不過又有幾多時事節目關心聽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開播嘅時事摘錄已經配有手語翻譯。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讲下有关于公屋方面，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咧，寻日就通过加强打击滥用公屋嘅措施，包括系优化富户政策同埋加户政策一系列嘅措施。话10月1日起就会实施咧，其中就系涉及到300,000户啦，未住够10年嘅呢啲公屋户啊，就话未住够10年咧，亦都要每2年要申报。居住嘅狀況啦，同埋係咪香港持有住宅物業嘅，咁過往就唔使嘅咁。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係，早晨。 施麗珊點睇過往要住夠10年先要每2年要做一次申報嘅，而家就話唔使住滿10年都要每2年申報啦，呢個做法你自己點睇啊？ 我諗如果係 即係因為佢又驚啲人濫用嘛，咁如果係要申報，咁都需要嘅，要係真係要。咁但係我諗個另一個就係佢講緊嗰個置業嗰度啊。咁、我覺得其實佢會唔會其實你自己申報，即係會唔會其實因為政府嗰、那個即係個即係嗰個物業係政府有得有嗰個資料噶嘛？咁會唔會係其實你可以自己可以查到咧？ 即係你意思，因為而家講緊咧申報都要申報埋啊，究竟喺香港有冇一個嘅住宅物業咁，亦都話咧係需要表明同意喺買咗呢個香港住宅物業之後咧，喺一個月內咧係要做申報嘅。你就意思係話啊，其實除咗話嗰個租户申 報 之外， 其實政府應該自己可以查到佢自己有資料噶嘛，喺政府部門 裏 邊。 係 啊， 你覺得個分別係點咧？ 咁會比較有效啲咯。 即係你覺得如果佢自己主動申報，你覺得未必啲人會咁做，係咪？ 你未必個個會㗎，咁因為如果你係自己，即係如果政府自己有記錄會更加好咯，係啊。 係咪擔心即係如果，因為你講咗你自己係有本地嘅住宅物業，可能係要搬出去即係要遷離間公屋㗎嘛，所以你意思係呢個後果之下，未必啲人會主動申報，係咪咁？ 係啊，有機會㗎，你十個月下。 嗯。 如果唔係你都唔使話要查啦。咁你就係驚啲人會講大話嘛。 但本身 你話可能即係即係呃嘅人係少，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你政府係想加緊嘅，咁你一定係有啲更加有效嘅方法。 但本身你自己點睇話冇咗住滿十年先至每兩年要做一次申報呢一樣嘢？基本上入去開始住，你自己住夠每兩年啦，就已經要做申報啦。同唔同意係太早或者太密咧？又 會其實如果係嗰個經濟狀況咧，我相信會係唔係太大嗰、那個。即係應該就其實兩年正式嚟講應該唔會太大嘅嗰、那個變化嘅，咁但係如果佢即係想加緊嘅，咁其實都係房署自己做多咗啲嘢，住户就唔係太多嘢嘅，佢都係填張表話嗰樣嘢啫。咁但係問題另一個就係咪非常之有效性啦？咁當然可能佢密啲就會提醒個住户佢自己嗰個責任啊嗰樣嘢咯。 即係整體嚟講，你覺得呢一個措施啊，講緊話唔使十年就已經要每兩年做申報一次啦。對於打擊成個即係一啲濫用公屋嘅情況，或者增加公屋流轉，你覺得幫到幾多咧？ 可能如果佢早啲要查，會有少少幫助嘅。咁但係我就話，如果佢就都係自己申報，可能有啲嘢其實如果佢真係，因為其實講真濫用嘅人就唔係應該唔係多嘅，咁但係要濫用嘅人有啲人或者係佢唔報嘅人咧，亦都會有人存在嘅。咁所以我覺得尤其是物業嗰方面，其實政府自己有資料噶嘛，咁佢應該喺嗰個部門入邊大家資料互通，可以即係攞到呢個資料咯。 另外仲有一個叫做定期暫準居住證嘅，有冇留意？因為即係講緊一啲即係超級富户咧，就要講佢要搬離開間公屋嘅時候咧，就有呢個嘅即係可以申請叫定期暫準居住證嘅，就而家就講係一年嘅，有一個一年嘅期嘅。就話呢一個咧就而家減到四個月咁，就話如果四個月嘅限期過後咧，有關嘅租户都必須要搬出嘅，咁房署亦都唔會重新評估佢嘅資格嘅。同唔同意縮減呢個時間咧？ 如果佢檢查咗佢真係超咗，咁其實佢要搬係都要㗎啦。咁不過如果一般以私人樓嗰啲就最長嗰啲就可以去到半年嘅。咁如果可以半年，咁就更加合理咁解嘅。 即係你意思擔心四個月都未必夠時間俾啲， 因為有啲你見嗰、那個。有啲嗰個限額嗰樣嘢，就要睇下佢嗰個出去出邊嘅市場啊，容唔容易啊？或者有陣時佢真係要搬啊嗰樣嘢嗰個時間咁樣咯。 有啲講法直情話，不如取消呢、這個暫住證啦。咁啊，又點睇呢個講法咧？ 不過你因為佢搬遷啊，始終真係都有啲時間啊、吞啊嗰樣嘢嘅，我覺得係。咁話唔定佢都要搬啊，咁睇下你係咪睇佢個狀況嘅啫，我覺得係。 系啊 ，OK。嗱，先生，因为时间差唔多，我想转头九点钟九点钟之后再同你倾一阵，得唔得？ 好， 因为都涉及到其他嘅措施啊。啱啱倾过就系施丽珊，佢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嚟嘅。咁有关于今次嘅优化富户政策啦，提到就系话而家住满十年先至要做每两年一次嘅申报啦，申报你嘅究竟有冇物业啊，你嘅居住状况啊等等啦。咁嚟紧就话唔需要有呢、這个住满十年嘅呢条线啦。总之你入去住够两年，就每两年就要做一次。嘅呢一個嘅申報，自己點睇？18723啲咧，18723啲咧。另外都仲有其他措施啊！你轉頭翻嚟再傾。 2023年5月25日，房委会小组通过收紧公屋富户政策，10月起实施。 国泰再次就歧视旅客事件致歉，承诺作出全面检讨。 下月19日起，输入外劳、外佣及学生等需填报刑事记录。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磋商再展开，麦卡锡坚持需削减开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傾到有關於在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呢，就有一系列加強打擊濫用公屋等等的系列的措施通過了。其中在富戶政策方面呢，就會優化，提到話要求呢公屋租戶由入住公屋開始呢，每兩年申報戶主和所有成員是不是擁有香港住宅物業，並且是需要是表明同意在買入了香港住宅物業之後一個月之內咧係做申報嘅。咁另外，如果涉及到咧一啲即係你要搬離開個公屋嘅情況啦，可能你一啲資產啊，或者係個入息咧係過咗水平，咁要搬離開啦。咁不過如果你有暫時嘅住屋需要咧，都可以申請一個叫做定期暫準居住證嘅。咁為期而家就係話唔可以超過12個月嘅。咁而家就話係優化之後咧，就會最長咧縮到4個月啫，限期過後就要搬出㗎啦。咁另外仲有一個叫優化家戶政策，咁就話，若果年長的公屋户户籍入面已經有成年的仔女的話，就不可以申請加入其他的成年仔女。如果你的户籍入面是沒有成年仔女，那個年長公屋户仍然可以申請的，加入最多一名的成年仔女。怎麼看這個家戶政策的改動呢？1872311，繼續跟施麗珊談，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系早晨， 头先提到家户政策嗰个咧，都想问一问你，即系有啲人就叫做世袭制啦咁，因为而家嚟讲咧，就啲年长公屋户讲紧就系户主或者佢嘅配偶啦，其中一个人咧系够60岁嘅，咁如果户籍入边咧系冇成年嘅仔女咧，可以申请将一名嘅成年仔女咧系加入户籍，咁如果户籍入边有一名单身成年仔女咧，就可以申请多一名嘅单身成年仔女咧加入户籍嘅咁，不过而家个改动就系话只可以都系加一名嘅成年仔女，即系无论如何都只可以有一名嘅啫，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改动或者个影响系啲咩咧？ 我自己睇就，如果系其实有啲，即系如果啲仔女合资格有想同老人家住嘅，我就觉得系应该就可以俾佢加多啲嘅。咁因为如果其实讲真，佢唔加落去，而佢其实佢入息合资格，其实佢又系会即系再申请公屋，咁你又多咗一户嘅申请公屋嘅户啫。咁如果佢加埋一齐，咁你少咗一个位，同埋可能即系佢可以有人照顾老人家咯，多啲系啊。 嗯，即系你担心就话可能令到公屋嗰个轮候会延长咗，因为呢啲本身可能用即系所谓世袭制嘅方式啦。咁、 因为佢都合资格噶嘛，合资格咁佢都系会申请公屋噶，只系争咗争在一齐住埋一间啦，定系申请多一间嘅啫嘛。 但系你觉得如果话唔止系可以一个嘅仔女纳入去个户籍，你觉得应该可以最多几多个？因为优化之后就可以一个啊嘛。 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起码都两个咧。 嗯， 系啦， 两个就少啲呢个问题。头先你提到， 同埋系啦，同埋有阵时有啲依家其实都好多仔女有啲未必结婚噶。咁、但系依家嘅现行嘅政策，其实比如果你有几个仔女喺一齐申请公屋咧，咁、其实佢已经有个政策就系话，如果第一个结咗婚啦，咁佢可以加配偶啦，其他嗰啲系加唔到嘅。咁、所以其他嗰啲其实佢系要被逼都系，如果佢结婚，佢要去申请另一个公屋嘅。 嗯 ，OK， 系啊。 明白，都是有呢一個問題。另外仲有一個嘅就係話喺嗰個扣分制，檢討個屋村個扣分制。你見到某一啲行為咧，譬如亂拋垃圾嗰啲咧，都由扣5分增加到扣7分嘅。我想問你自己覺得而家呢個公屋扣分制嗰個執行其實嚴唔嚴格，又同唔同意個分數扣多啲咧？某啲行為 如果係即係有啲人即係如果佢發覺佢5分扣分，令到啲人冇警覺警。即系冇警觉性嘅，咁佢加住少少分，我觉得都可以理解嘅。 OK， 好，唔该晒施丽珊，同你倾到呢度先。施丽珊系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就住今次一啲打击滥用公屋嘅措施啦，就会通过啦。咁就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黄碧如。今次其中一个优化富户政策咧，就提到话由而家住够10年先至要申报啦，就缩短到每2年申报一次嘅。点定呢个2年出嚟嘅咧？当中有冇啲委员系唔同意，有啲考虑嘅咧？又 其實我哋呢個兩年新嘅兩年申報一次呢個咧，就唔係代替咗嗰個僱政策之下嘅十年開始要兩年週期申報一次嗰、那個措施嘅。呢、 嗯、 一、這個新嘅要求咧係入住咗公屋之後，每兩年就要申報一次。 嗯、 但係申報嗰個內容咧係比較簡單。第一樣嘢就係申報佢嗰、那個户主同埋家人喺香港有冇住宅物業。第二樣嘢咧就係申報佢哋係咪持續喺單位度居住，有冇分租俾人哋，有冇違反租約底下關於住用情況嘅嗰啲條款咁樣樣咯。第三樣嘢就係授權房委會對佢哋申報嘅嗰啲資料係授權我哋去同政府部門同埋其他公私營機構去核實嘅。 OK， 即係換言之，就話之前富户政策話，譬如你係資產或者入息係過咗某一個水平要搬走嗰、那個，都仍然係十年之後先至係執行嘅呢樣嘢係咪？ 係啦，冇錯。 OK， 另外咧就係我見話十月會實施啦，但係就話係集中喺原本已經需要申報嘅住户或者小部分新納入嘅要申報嘅住户，咩意思咧？即係點樣十月實施嘅時候就唔係全部住户都要每兩年申報一次，定係點樣？ 因為我哋呢、這個新嘅嗰個申報要求咧，咁其實係會分幾個週期推行嘅。 嗯。 咁會分五個週期推行，由十月今年十月嗰個週期行先咁樣啦，第一個週期。 嗯。 咁因為住户嘅數量都仲多啦，我哋而家暫時咧，譬如已經喺富戶政策底下住滿咗十年要申報嘅公屋住户，大概有50萬。个租户啦，咁其他大概30萬到就系嗰啲新纳入呢个两年嘅周期需要申报嗰、那个嗰啲住户啦。咁所以我谂新做嘅时候咧，就会将佢嗰啲譬如已经喺嗰、那个富户政策底下都需要申报嗰个周期嗰啲富嗰啲户咧。嗰啲租户咧係推行先，同埋我估有少部分都會係新納入嘅嗰啲租户咯。但係應該係會先推行睇下推行得嚟順唔順利啊，同埋有啲乜嘢嘢大家到時都仲要去調整一下咁、okay. 樣咯。 但我就唔明有幾多你點定呢個小部分叫做新納入申報嘅住户，即係邊啲叫小部分係點樣定出嚟嘅呢個係？ 咁嗱，呢個暫時我都唔知道嘅，因為呢啲都大家同事都要去研究一下，睇下點樣推行。 去到十月嘅時候，其實呢30萬嘅未住夠十年嘅公屋户咧，有幾多係住夠兩年嘅咧？ 我諗都有一定嘅數目係住夠兩年㗎啦、因為你咪就咁計下啦嘛。我睇下我哋過去嗰兩年新編配嘅公屋租户究竟有幾多咯？咁、其實過去嗰兩年，我估每一年都係編配大概譬如1萬幾至2萬戶咁樣樣啦。咁我哋計到條數出嚟嘅、 實質個做法，佢哋每兩年做一次申報咧，係咪一個即係住户自己去申報，定係可能夠期就會係房委會會寄一張嘅表格俾佢哋，佢哋要申報。個實質嘅做法會係點啦？同埋我想知道你哋會有多幾多人手，所謂行政處理呢啲申報。有冇虛報嗰個嘅人手啦、個能力啦、抽查方面嘅數字會加幾多啦咁樣嘅？ 嗱，即係唔係我嗱？我估，因為我唔係前線嘅工作人員啦、我未知道嗰個詳情係會點樣做。不過我估咧係應該到時到後咧，咁你因為你又要分幾個幾批推行噶嘛，啱唔啱？咁你梗係要去通知嗰啲人有關嘅租户啊，你今次係被納入呢一次要申報嘅人士啦。咁所以通知佢之餘咧，會唔會即係指示佢去邊度攞表格啊？定係甚至冇咧，係會有張表格派送去佢嗰度啊？咁呢啲我相信都會喺要做嘅呢啲嘢嚇。 頭先我講人手嗰個問題嚇。 人手嗰度咧，暫時嚟講咧，同事衡量過。評估過咧，就覺得咧，都可以喺現有嘅人手之下咧，係做依啲功夫嘅。咁但係都會，即係譬如話，真係到時推行咗之後，覺得人手係需要增加嘅話，咁都會去考慮增加人手嘅。 咁至於你話即係嗰啲巡查偵查咁，其實巡查同埋嗰啲預防性嘅偵查啊、調查咁教育啊呢啲宣傳呢啲工作，不嬲房委會屋邨管理嘅同事都有做嘅，亦、 okay. 都有成效嘅。咁只不過即係你而家多咗一批要申報嘅呢個要多咗呢啲新嘅要求，咁佢哋可能都會即係再睇埋呢啲申報嘅嗰啲即係表格。 Okay. 即係加翻嚟嗰啲啦，咁、okay. 亦都可能會運用一下啲科技啊幫手咁樣。 例如運用啲咩科技幫手咧？因為你多咗人係申報，其實你係咪應該按比例多翻人去查咧？如果唔係，佢就可能查嗰個比例會相對細咗喎，會唔會咁咧？咁到最後就影響個執行力，會唔會咧？ 嗱，我自己估計啦，呢樣嘢我就冇同房署嘅同事傾過嘅。嗱、 嗯， 我估計我哋設計嗰個那個申報表格嘅時候，因為嗰啲問題係比較簡單嘅、 嗯， 可能盡量咧都係會有啲譬如有啲表有啲空格俾你 tick 啊咁樣啦。咁呢啲咁樣嘅嘢咧，我估咧就如果係可以嘅話咧，都可以利用一啲科技，咁即係好似改卷咁啫嘛。咁你剔咗啲乜嘢？咁可能你有啲曲啊，即係嗰啲咁嘅掃描一下啲邊啲二維碼啊咁樣之類嘅嘢啦。我估就係、 是。但個問題關鍵係你要抽嗰啲話自己冇物業嗰啲人，究竟係咪講嘅屬實啊嘛？呢、這個始終未必係科技去處理到，係咪咧？ 這個呢就亦都可能啦，即係科技幫唔幫到手，我諗科技嗰啲人士熟悉科技人士先至可以知道點樣設計嗰啲程式嚟幫我哋手啦。但係另外一方面，我哋都係有好多同事係對呢啲即係審查呢啲表格、申報表格都好有經驗。我哋亦都會盡量呢就係睇下呢就揾啲執法對執法方面有經驗嘅人士係幫手咁咯。 嗯，有冇例子啊？例如咧， 例如我就暫時冇例子啊、okay, okay. ，即係執法經驗，咁未必一定係警方嘅、 嗯嗯， 即係或者退休警察啦。咁我諗唔一定係呢方面嘅人士嘅， okay. 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士都對於執行某一啲規矩啊、嗯、法例啊都會有經驗噶嘛。 頭先你講到科技咧，我唔知呢個會唔會用啊？因為立法會議員都提到話啊，房委會而家係用一個叫申報，就唔係主動調查嘅方法啦。咁而房署既然有公屋住户嘅名單，係咪可以用一啲電腦軟件咧，可以核對每日嘅物業買家嘅資料同埋公屋住户嘅名單，咁就可以核查到每日會唔會有啲公屋住户係買咗物業嘅資料係即刻睇到啊？咁會唔會可以用呢個方法咧？可唔可行咧？又？ 如果要用呢啲咁嘅方法咧，我估咧，因為我哋每日嘅交易咧都拎上去註冊處註冊嘅，都應該唔少嘅。咁一定要得到呢、這個土地註冊處嗰個配合噶。 嗯。 咁土地註冊處喺佢嗰個收集佢個人資料嗰啲聲明嘅時候，係喺呢方面係符唔符合佢嗰個收集嘅目的咧？咁我就唔係肯定啦。 O K， 我估係啦，這個大家要睇睇。 O、okay. K， 另外想問一下交户政策嗰度，因為而家就話容許每個公屋户籍啦，最新嘅做法就話只限加一名嘅成年仔女咁嘅。這個同過往嘅做法有啲唔同嘅，點解有呢個改動咧？又？ 嗱，因為咧就好，嗰、那個家户政策底下咧，就好多時喺外邊咧，一般嘅公眾人士有陣時成日都覺得嚇呢、這個係咪一個細集嘅制度咧咁樣樣，咁所以變咗就防止即係呢一方面咧，會或者俾人哋有呢個觀感啊，亦都。覺得譬如話咁的，而且確年長嘅嗰啲租户，如果需要同成年嘅子女一齊住，方便照顧咧，咁如果佢依家有個成年子女已經同佢喺度一齊住咧，咁其他嘅子女就未必需要再加入嚟啦。咁、就算即係譬如話有啲乜嘢突然個家庭嘅狀況有改變啦，咁老人家或者需要真係喺外邊有個子女要想入嚟去對佢即係作出照顧嘅話咧，咁、我哋都有啲暫準居住嘅措施可以考慮嘅。咁、 okay. 譬如真係有需要多一個成年子女入嚟照顧佢嘅，咁佢為咗照顧佢啊，咁、我哋暫時批准佢喺嗰度居住都可以嘅。咁佢就未必需要即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佢未必需要入嚟做家護啊，等佢方便 第日可以會唔會申請批出新租約咧？咁樣樣咯。 但係做一個交互可能就即係長遠啲啦。對於一啲家庭嚟講，會唔會話而家即係只可以加一個嘅成年仔女入去個户籍嗰度咧？會唔會都引起一啲家庭問題咧？即係我個家庭可能有幾個仔女嘅，我只係。加一個咁，唔知點樣揀啦，或者會唔會頭先同阿施麗珊傾都話令到啊，其實本身可能都係合乎資格嘅，咁我唔可以加入個會籍，我咪再喺出面再申請公屋輪候咯，咁又令到公屋輪候嗰條隊又再長咗，會唔會咁咧？又 嗱，如果你話有幾個子女，然之後唔知道邊個子女加入嚟咧，會引起啲家庭嘅糾紛咧？呢個問題其實不嬲都存在噶。你話老人家去世咗之後，就算加入嚟多過一個子女喺嗰個户籍裏面，咁邊一個去申請呢？都會有糾紛噶，係咪？咁呢一個即係唔係話即係依一方面係因為我哋家户嗰個政策改變咗之後，就令到呢個問題產生噶嘛？而係呢個問題不嬲都會存在嘅。咁、 okay. 我諗房委會就呢啲係家庭嘅問題啦， okay. 都即係。同人哋解決佢嘅家庭嘅糾紛都唔係我哋嘅職責嚟嘅。 最後回應埋先，輪候嗰度嚇。 係啦，輪候咧，但係譬如話其他佢啲成年子女，如果合乎資格，佢哋需要公屋嘅話，佢哋係可以從新申請嘅。咁只不過佢哋去申請嘅時候，就同一般嘅大家其他申請者一齊咁樣輪候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冇乜嘢話唔公平啊，或者會引起有啲乜嘢社會嘅咩即係唔和諧啊。咁我覺得唔會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碧如，黃碧如同你傾到呢度先。黃碧如咧就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啊，有关于今次优化复活政策啦，同埋一啲交互政策嘅措施。1872311，我哋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建造业议会预测，前线技术工人今年短缺10000多人，去到2027年会扩大到短缺40000人。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接受本台专访嘅时候话，会以多管齐下嘅策略应对，包括增加培训、引入科技，但系承认未必可以即时止咳，输入外劳系唔能够逃避。佢话，香港将会踏入建造业高峰期，单计政府公务工程开支会由现在每年大约800亿增加到每年过1000亿。宁汉豪强调，香港现在要拼经济，有很多房屋供应和基建项目要追回时间，如果因为人手不足而拖慢工程，影响经济发展是不智的做法。至于有消息说会输入过万个建造外劳，宁汉豪说稍后会连同整个配套一并交代，强调现有机制下外劳工资不会低过那个行业的中位数，不会输入廉价外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欧亚经济论坛全会上说，虽然全球经济和贸易存在大规模危机，地缘政治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相当大，但是欧亚联盟去年的 GDP 总量只是下降了 1.6%， 并非一些西方专家预测的崩溃情况。他又说，能源价格正是接近经济上合理的水平，而俄罗斯仍然在履行在能源供应上作出的承诺。另外，普京说俄罗斯正是推行一项方针，在互相结算的时候减少使用部分不友好国家的货币，并且打算和包括欧亚经济联盟伙伴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更加积极地开展工作，从而在外贸结算中全面改用本国货币。普京认为世界金融体系去中心化将会有助于经济领域合作去政治化。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在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车多龙尾在龙翠园，较后位置近住小榄都是慢车龙尾接近扫管窟。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另外啱啱收到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加龙村有坏车，一大车多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极端天气突袭，触发山泥暴射，引发连串灾难。 唔好以为咁嘅场面只会喺电影出现。极端天气近年已经喺世界唔少地方触发严重嘅山泥倾泻，所以我哋要留意山泥倾泻警告。万一灾难喺香港发生，我哋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你同我张家辉都唔可以置身事外。 2023年5月25日，房委会小组通过收紧公屋富户政策，十月起实施。 国泰再次就歧视旅客事件致歉，承诺作出全面检讨。 下月19日起，输入外劳、外佣及学生等需填报刑事记录。 美国提高债务上限磋商再展开，麦卡锡坚持需削减开支。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一啲富户政策嘅修订啦，就话要求公屋富户咧由入住公屋开始，每两年咧就系申报户主同埋所有成员系咪拥有香港嘅住宅物业啊，并且要表明咧系同意喺买咗香港住宅物业之后嘅一个月内咧系要申报等等嘅。有关于各类富户政策或者加户政策嘅一啲修订，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有郑先生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 想反映翻啲意见啫。 嗯， 不过我讲明先，我就唔系住紧公屋嘅。 嗯 哼，就咪提到话嗰啲富户咧，即系已经系富户嗰扎咧，由原本俾佢有一年时间走赚嘅，就话想改到四个月，或者系要即时搬出。我觉得咧，要考虑到俾人有一个足够时间， 嗯， 搵地方。 嗯， 即系走，我觉得一定系要走。 嗯， 咁如果你太过仓促咧，咁佢就冇咗个时间机会去揾啱去嘅地方。因为好多人咧，有仔女读书啊，佢就翻自己做嘢。如果佢想就晒咧，咁就焗住个业主开几多价，佢都焗住，因为冇时间机会啊嘛。 嗯， 都要同佢租咯，即系等于你租管咧，就冇加埋呢个因素。其实嗰个租管就假嘅。 嗯， 你要人哋揾到佢啱住啱租金佢先搬。如果咪俾个业主新业主夹到佢几高都要租咯，所以租金一路系咁飙咁样咯。好，咁另外咧就系、是、一班根本上有几个仔女嘅，啱啱大咗，啱啱出去做嘢，就算人工好恩啊，我谂最低工资再加埋父母未退休嘅，佢哋随时跌咗落富户嗰个阶级嘅。咁以往就係話有個休養生息，就俾佢哋有機會儲到首期，你明唔明啊？ 嗯， 好啦，咁如果俾咗一段時間去，當話以前有十年噶嘛，定咩咧？咁佢哋都儲唔到咧，或者係儲咗唔都係長期一段長時間富户，入息高嘅。 嗯， 咁你要考慮到一點咯。嗱，如果調翻轉諗，哦，啱啱入息一爆燈，你即刻要去搬，咁我可以咁同你講。是冇人有资格买到私楼，呢、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算出去租屋，其实佢哋都俾唔起钱嘅。 O、okay. K，你话做劏房咩？嗱，另外再调翻转谂，其实依家好多做工住以前住公屋可以买到私人楼嘅。 嗯， 我可以咁同你讲，除非佢有一笔好大笔嘅不明来历钱，如果唔系，佢都系要有一个叫休养生息嘅政策，先至可以脱贫啊。 OK， 好啊，唔该晒郑生嘅，仲有陈小姐，早晨。 早晨， 你好，请讲。 系啊，嗱，我其实对于国泰嗰个 case 咧，就系有少少意见嘅。咁、其实我觉得首先就系行政总裁嗰个道歉啦、致歉咧，佢个态度真系唔够诚恳。 嗯， 即系当然佢啲语言嗰方面表达都唔系十分太理想，同埋太紧要。其实佢可以咧带埋佢三位员工咧，就如果既然佢觉得系有向观众面即系向乘客面前去道歉嘅时候咧，就要应该带埋嗰三个员工。你可以镜头遮住佢嗰三个样唔 show 出嚟噶嘛？而家可以系咁样噶，咁你咪变咗俾其他嘅人觉得你个态度会有诚意多啲咯。咁同埋大家都有责任嘅。嗰、那個責任呢就是如果你話我喺嗰個後面嗰度去傾偈啫嘛，唔得咩？去呻下唔得咩？呢樣嘢真係唔得，因為你始終都係工作時間，你係喺嗰個機艙裏面，你不能夠話我自己私底下傾偈唔得咩？我有自由權噶嘛？呢樣嘢唔得就係唔得，因為你要去認為你呢個係咁樣嘅服務行業嘅時候咧，有啲嘢你自己係要小心嘅。言行嗰之間，如果你係放曬工，離開咗個機艙，你去酒吧、去其他嘅地方，去講任何嘢都 OK 嘅。呢個係任何嘢都唔覺得有咩嘅抵觸，同埋有咩嘅得罪嘅乘客嘅。 OK，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敏感嘅問題嚟噶嘛？你嗰、那個錄音，而家即係電台，你正話有幾個觀眾咧都覺得你侵犯私隱啊，去錄人哋音啊，放上網，這個、呢個咧亦都係有少少責任，但係亦都不能夠話佢唔可以錄音。你如果你唔錄音，你點有呢個證據啊？你點知道啊？冇话你空口讲白话，人哋就会信你嗰几句说话。佢哋啲个错咧，就个责任咧错在，佢唔应该即时第一时放上网，应该将呢一个 case 咧，将呢段录音咧，去俾佢哋国泰嘅总裁又好边一度咧，去即时去反应。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姐，同你倾到呢度先。啱啱倾过阿郑生、陈小姐关注到关于公屋富户嘅政策同埋国泰呢次嘅事件嘅，欢迎大家继续打嚟啊，1872311，休息一阵。 早晨，先生点称呼啊？ 大隻佬， 边度唔舒服呢？ 泛气攻心。 几时开始啊？ 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开往大埔的红 van。 有冇屋企人呢？ 鬼同你转。 哇，先生睇咁多好戏，有冇推介先？ 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编剧港剧，有我超人推介好戏。 开心听，开心日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财政预算案嗰阵咧就提过话会为一啲新能源发展运输基金咧，呢、這个叫做新能源发展运输基金咧就留咗2亿嘅，咁亦都话喺今年咧有序咁开展氢能嘅燃料电池咧嘅双层巴士啦，同埋一啲重型巴士嘅试验。有议员就问到可唔可以加快氢能车嘅一啲使用嘅定立法律的框架和完善相关的法则的。整个情况都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陈少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你好，陈少雄。因为我见你关心到氢能那个即是用这个氢能源的运输的发展。你自己最关注其实哪一点呢？ 我其实首先呢就听众可能即想我了解一下，氢能呢绿色能源来的。技术啊设备安全已经相对成熟。咁我認為應用喺交通運輸方面係大勢所趨啦。咁事實上世界各地咧都紛紛出台氫能相關嘅啲發展啊、規劃啊、法律法規啊咁。例如日本、韓國、歐盟相對成熟噶啦，而有部分咧已經進行咗量產嘅，例如韓國都有成超過20,000部嘅氫能車喺個市面上行走。而國家喺法改委佢舊年就出台咗個氫能產業中長期規劃，咁廣東佛山啊、東莞等等咧，佢哋都有一套嘅整體嘅政策，已經係建設咗第一批燃料電池汽車嘅示範應用嘅城市群。咁所以我問嘅政府嘅問題咧，就係、是、當然阿蕭樂文頭先所講，就喺2021年嗰、那個施政報告入邊咧，就都提到，咁佢就希望喺2023年今年有序咁開展。譬如話有一部係全香港第一部嘅氫燃料電池嘅雙層巴士啊，三軸嘅商用巴士，而且咧仲試一啲重型嘅車輛咁。咁佢就定咗喺2025年咧，希望可以制定到即係喺陸上運輸使用氫能嘅長遠策略咁。我就認為兩個重要嘅觀點嘅，第一咧就係相對係慢嘅， 就算我所講世界各地都已經比較成熟，就是發展呢一方面嘅產業，而且有即係若干嘅成熟嘅車輛喺個市面應用緊行緊㗎啦。而喺內地咧就都比較普遍，包括喺佛山啊、喺杭州啊，好多地方都有嘅。咁但係香港政府就即係都係用以前嗰種做法啊，有啲新嘢喎、咁佢就慢慢就左試一試，右試一試。跟住最重要就係有關嘅法律法規咧，但係未成熟，或者仲冇添嘅話，佢點樣可以試咧？咁所以喺琴日嗰個答問大會入面咧，就喺個口頭質詢，咁我提咗呢樣嘢啦。咁副局長答咧就都實在嘅，咁佢話已經有工作小組成立咗啦。咁工作小組咧就首先啊同意咗第一批三個試驗項目申請，咁啊涉及頭先所講啦，咁就會試一部輕燃料電池雙層巴士啦，咁又會喺批咗有間巴士公司就喺廠房設置一啲加輕設施，咁又煤氣公司喎，咁就有啲即係佢將煤氣點樣可以抽咗嗰啲煤氣入面含氫氣嘅成分出嚟啦，咁樣啊呢個係正面發展嚟嘅，咁而且佢都答咗咧就話啊都想試下，除咗雙層巴士之外啊，就會有用呢一個輕燃料電池嘅重型車就做垃圾車。或者係清洗街道嘅用途嘅車咁樣樣，咁但喺呢方面咧，我覺得咧就香港因為我都係知道市場係細啦，香港條件有限嘅話咧，我就認為咧就唔能夠單打獨鬥。我哋發展嘅時候左試試右試試，有好多已經成熟嘅咧，我哋其實係相對快啲引入嚟。咁如果我哋要閉門造車，即係我用個詞眼啦，就咁其實就發展唔到嘅。我就認為應該有個灣區思維。個灣區思維就係，既然喺內地，尤其是大灣區，頭先提到，無論佛山、廣州、深圳、珠海、東莞嘅城市，已經係有一個以中央即係政策支持底下嘅廣東省嘅政策咧，佢哋係大量發展。咁其實香港係咪應該趁呢個機會，就以香港嘅發揮嘅優勢，就係我哋有面向國際啊，我哋有一個即係幾好嘅法律制度，我哋有好嘅專業人員，我哋又而家搞緊創科啦。咁係咪可以同灣區嗰啲一齊合作嘅話，就做到一個我用個詞語就叫前鋪就後廠，即係我哋係做鋪頭，我哋做科研，我哋做市場推廣，我哋做應用，然後就個廠嘅設計就唔香港冇地方去起廠嘅，咁但係配合埋灣區嘅城市嘅話，覺得呢個應該係即係灣區思維底下咧，應該係共同去推進嘅，咁所以我就建議政府考慮成立一個。灣區嘅跨灣區嘅工作小組。 OK， 但如果用大灣區一齊合作嘅方式，係咪都係可能技術上睇下點樣可以用到輕能喺運輸方面？但始終因為而家香港其中一個棘住位就係法例上面未必容許到一啲輕能嘅車行啊嘛。呢個未必就同即係大灣區合作有關係。呢個點處理咧？ 其實呢個咧就有兩方面嘅。第一咧就目前嘅法律法規的而且確就冇輕氣呢一樣嘢嘅法律規管。咁所以政府就即係承諾啦，咁佢通過呢個工作小組。喺研究世界各地相關法例同埋內地法例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咗佢哋希望盡快就可以即係譬如2025年啦。當然佢哋覺得呢個盡快就都係唔夠嘅。咁佢話喺2024年開始準備工作，就期望2025年就向立法會提交條例修訂建議。我就覺得咧有好多即係相關法律法規，人哋嘅即係不同嘅國家同埋內地嘅城市已經有輕燃料嘅車輛行緊㗎啦。咁其實佢哋嘅法律法規應該相對成熟，咁所以個參考價值好高。 OK， 咁所以應該可以快啲嘅。第二咧，就係當我哋發展嘅過程之中，而家碰到嘅問題其實就好多地方解決得到啦。咁我哋行多一步就話，我哋係咪即係揾多啲地區或者路線可以試呢樣嘢咧？咁咁尤其是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是，而內地我知道咧，尤其是大灣區城市深圳等等咧，佢哋嗰啲運輸嘅車輛已經係會逐步轉輕能噶啦。你想象如果我哋跨境嘅運輸，人哋有個輕能車嚟到香港，原來加唔到輕嘅。咁於是乎又不利於我哋嗰個灣區融合同埋即係兩地嘅即係人流、物流、運輸等等方面嘅發展啊嘛。 即係所以諗埋嗰啲加輕設施要點樣起，或者喺邊度個配套係點咁，係咪？ 冇錯，尤其是而家我哋發展呢、這個即係北部都會區嘛。咁如果要做個即係城市嘅嗰個規劃、基建設施等等，今天如果唔諗，你到時就即係冇地方再做翻啲加輕設施。嗱，我就唔想我哋步呢一個電動車嘅後塵。當然現在政府如火如荼要推電動車，原來發覺大家對於電動車有保留的，就是尤其是商用車輛，你沒有充電的設施的話，根本就提不到興趣去 冇咩誘因咧，佢會轉。咁如果輕氣嘅話，如果今天我仲係即係慢慢即係蹲蹲測咁計咧，咁你到時時間過咗去，我哋嗰個北部都會區嘅基建設施，如果一落實咗之後，跟住冇得改。 嗯， 咁你又即系又系就蹉跎岁月噶啦、 嗯。另一个问题会唔会香港即系要引入氢气本身系有一啲即系资源上面嘅难度呀？ 啊，呢个系噶，所以呢个就系头先我所讲第二个问题啦。 嗯， 就系、是、如果我哋系要发展即系氢能嘅运输车啦，香港使用嘅话咧，氢嘅来源好重要嘅。 嗯， 而家我哋讲紧氢咧，就唔系话即系一定话好干净、好绿色，原因就系在于究竟佢系属于绿氢啊？蓝氢啊，定系灰氢？嗱，呢个词汇就系话绿氢系代表以可再生能源系即系做制造氢气嘅咧，嗰啲就绿氢，就真系可持续发展嘅绿色运输嘅能源啦。 嗯， 咁但系有啲系灰氢或者蓝氢嘅，就系、是、涉及到化石燃料制造嘅氢气咧。咁呢个就其实就长远计都唔系达至碳中和嘅目标。咁而家喺发展嘅过程中，香港又系缺乏。即係可再生能源去製造氫氣噶嘛，而且我哋要需要氫氣嘅量係少，所以達唔到一個好嘅成本效益。咁所以喺內地咧需求大，內地係好多可再生能源或者係叫零碳能源嗰啲咧，佢如果製氫嘅時候，我哋係考慮輸入氫氣嚟香港使用咧，呢個係即係未來發展嗰個方向嚟嘅。 OK， 好啊，唔該曬陳少雄，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陳少雄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又聽大家嘅電話，有何太打上嚟，早晨。早晨，何太，你好，你好。 系，咁我就住咗喺公共房屋二十几年嘅，咁、想有少少意见想同你哋讲。 嗯，请讲。 咁咧，我就见到我啲街坊咧，好多时咧都会喺我哋楼下茶餐厅表扬佢自己国内有几多屋收租。 嗯。 啊，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又见到佢又向香港房屋委员会同香港房屋协会申请多两间屋，我哋系挤户、哦、挤逼户、哦。我申请咗佢哋啲我啲仔仔女女落嚟之后，佢哋结婚生孙、哦，咁样我就觉得有啲唔公平咯。 即系你觉得佢哋应该要申报埋，如果喺国内系有物业嘅话， 系啊，就算唔好国内啊，加拿大、什么澳洲。大把現時住在我哋公共房屋嗰度嘅人都係有呢啲物業嘅、其實佢哋嘅唔好話身家，佢身邊嘅錢係非常非常多。不過香港政府亦都係艱難嘅，佢點尋找呢？ 係要查，可能 咁亦都另一方面睇見住劏房嗰啲朋友仔又係好凄涼嘅、所以真係。好难做到公平啊！真系 明白，好啊，同阿何太倾到呢度，仲有吴小姐嘅早晨， 系早晨， 你好吴小姐，系 你好，我就想讲下国泰嗰件事件，我嘅感想同埋睇法咯。咁我就觉得点解而家嗰个文化系即系攞人哋啲私隐？反而是冇罪嘅咧，咁我哋香港早嗰輪咪講過話，唔可以揭人哋啲私隱啊，立亂擺上網啊，咁點解今次又可以咁做咧？嗱，同埋嗰幾個空姐，佢係喺自己即係傾偈咁樣，即係講下咁都唔啱嘅咩？咁佢唔係當住個客講啊嘛，雖然佢哋咁樣做。可能都是有啲唔係咁好，因為都係個工作環境。咁但係你知道而家香港人嗰啲壓力啊係好大啊！如果佢當時嘅感受都唔講得，咁即係好辛苦喎、 不過唔少都算唔算 搭個飛機啦？即係都知道搭機一飛定咗之後，佢哋真係好忙嘅喎，零零林林做嘢。 明白明白， 係咪啊？ 但算唔算私隱咧？但係佢嗰個環境講 咁樣一出嚟講就痛憤失望啊，成啊咁，即係咁佢咪仲傷害我哋中港市民嘅感情咯？係咪啊？即係何必講得咁大咧？一間公司嘅行政手法，咁咪交翻俾人哋公司做咯。佢公司都會懲罰佢啲職員㗎。如果咁樣講，即係助長咗某一方面，我動不動就去投訴，我動不動就去咁做，你哋就要人頭落地。咁而家呢一個咧，就係、是、普通嘅，即係佢即係睇資料就係經濟艙，咁係一個普通市民啫。咁如果譬如有朝一日稍為有名氣，稍為高級啲嘅 行政人員作出投訴，咁點算咧？ 嗯， 係咪啊？我覺得咁樣係咪真係而家香港個個市民都咁辛苦？唉， 不過關鍵啊，吳小姐，我都想問吳小姐，我想問，因為始終佢係一個工作環境，可唔可以用即係私隱嚟作為一個原因，話係呢啲説話係我私人講嘅，唔係對住個客講嘅，又得唔得咧？ 係啊，嗱，咁人之常情啊嘛，即係會信下，咁同埋即係照報道啦嚇，咁咧就話嗰個乘客就話嗰啲空姐咧係個幾鐘頭冇做嘢冇剩啊，咁呢個係咪事實咧？ O.K. 係咪好值得商榷？呢啲擺明就係唔啱啦。咁佢嗰段錄音只係得30多秒。咁如果係咁，點解佢唔成個片段擺出嚟咧 ？O.K. 好，唔該吳小姐，仲有陳小姐嘅早晨。 係啊，你好啊，阿 陳小 姐啊，早晨啊， 早晨。 今次咧國泰個空姐事件咧，我本人咧就支持咧係解雇嘅。因為咧經歷過寒冬啊。咁啊，應該要珍惜做好呢份工。呢個服務行業咧係需要忍耐。假如唔能夠忍耐，咁即係你唔稀罕呢份工啦，咁就可以翻屋企躺平啦。咁當然有啲客係好麻煩，咁但係你服務嚇有高嘅學歷、有修養、有質素，咁樣係可以完全拆解呢個。唔至於搞到咁麻煩啦，係咪？ 有冇留意頭先有唔同聽眾講話，即係可能佢未必係當住個面喺服務期間對住個客人咁講，係即係私下咁講，呢、這個又需唔需要考慮埋呢點咧？係咪如果咁樣係咪要炒咧？又 我認為今次個國泰殺一儆百係啱嘅。咁你工作期間係唔能夠將自己嘅唔開心啊、嗰啲情緒啊帶翻嚟崗位。同埋你係咪歧視人哋唔識講英語，咁就唔使搭飛機啦，係咪？咁總之無論點樣，你自己係做得呢份工嘅，咁、 okay. 就應該要做好，係咪啊？咁樣國泰咧，其實應該要加啲力度去培訓，即係你咁樣咧。 即係都可能會影響到個公司形象。同阿陳小姐傾到呢度先，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拜拜。